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七章，巴格曼和克劳奇第十三集。 哈利挣扎着摆脱罗恩的纠缠，站了起来。他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很像一大片荒凉的雾气迷蒙的沼泽地，在他们面前站着两个疲惫不堪阴沉着脸的巫师，其中一个拿着一块大金表，另一个拿着一卷厚厚的羊皮纸和一支羽毛笔。两人都打扮成了麻瓜的样子，可是太不在行了。拿金表的那人上身是一件粗花呢西服，下面却穿着一双长及大腿的长筒橡皮套鞋。他的同事穿着苏格兰高地男人穿的那种折剪短裙和一件南美披风。 早上好，巴斯尔， 维斯莱说道，捡起那只靴子递给穿折剪短裙的巫师。那人把他扔进身边的一只大箱子，里面都是用过的门钥匙。哈利可以看见一张旧报纸，一个空易拉罐和一只千疮百孔的足球。 您好，亚瑟， 巴兹尔疲倦地说。 没有当班啊？有些人运气真好，我们整晚上都守在这里。 你们最好让开，五点一刻有一大群人要从黑森林来。 等一下啊，我找一找你们的营地在哪儿。维斯莱，维斯莱。 他在羊皮纸名单上寻找着。 走过去大约四分之一英里，前面第一片场地就是。营地管理员是罗伯茨先生。迪戈里，你们在第二片场地找佩恩先生。谢谢巴兹尔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他招呼大家跟着他走，他们穿过荒无人烟的沼泽地，浓雾中几乎什么也看不见。走了大约二十分钟，渐渐的眼前出现了一扇门，然后是一座小石屋。哈利勉强可以分辨出石屋后面有成百上千顶奇形怪状的帐篷。他们顺着大片场地的缓坡往上，场地一直伸向地平线上一片黑乎乎的树林。他们告别了迪格里父子，朝石屋的门走去。门口站着一个男人，正在眺望那些帐篷。哈利一眼就看出他是这一大片地方唯一一个真正的麻瓜。那人一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就转过头来看着他们。 早上好， 维斯莱先生精神饱满地说。 早上好， 麻瓜说。 你就是罗伯茨先生吗？ 正是， 罗伯茨先生说。 你是谁？ 维斯莱，两顶帐篷是两天前预定的，有吗？ 有， 罗伯茨先生说，看了看钉在门上的一张表。 你们在那儿的树林边有一块地方，只住一个晚上吗？ 是的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 那么现在就付钱可以吗？ 罗伯茨先生说。 好的，没问题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他退后几步离开了小石屋，示意哈利到他跟前去。 帮帮我，哈利， 他低声说，从口袋里抽出一卷麻瓜钞票，把它们一张张的分开。 这张是十磅。对了，我看见了上面印的小数字。那么这张是五磅， 是二十磅。 哈利压低声音纠正他，同时不安地意识到罗伯茨先生正在努力地想听清他们说的每一个字。 原来是这样。我不知道，这些小纸片。 你是外国人？ 当维斯莱先生拿着几张正确的钞票回去时，罗伯茨先生问道。 外国人？ 维斯莱先生不解地重复了一句。 弄不清钱数的可不止你一个人， 罗伯茨先生说，一边仔细地打量着维斯莱先生。 就在十分钟前，有两个人要付给我骨盖那么大的大金币呢。 真的吗？ 维斯莱先生不安地说。罗伯茨先生在一个铁罐里摸索着零钱。 从来没有这么多人， 他突然说道，目光又一次眺望着雾气弥漫的场地。 几百个人预定了帐篷， 人们通常是直接上门的。 是这样的吗？ 维斯兰先生问，伸手去接零钱，可是罗伯茨先生没有给他。 嗯，是啊。 罗伯茨先生若有所思地说， 什么地方来的人都有，数不清的外国人，不仅仅是外国人，还有许多怪人，你知道吗？有个家伙还穿着一条苏格兰短裙和一件南美披风走来走去的。 不可以吗？ 维斯兰先生急切地问。 那就像是，我也不知道，就像是某种交际活动。 罗伯茨先生说， 他们好像互相都认识，就像一个大聚会。 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灯笼裤的巫师突然凭空出现在罗伯茨先生的石屋门边。 一望天空， 他用魔杖指着罗伯茨先生厉声说道。顿时罗伯茨先生的眼神就散了，眉头也松开了，脸上显出一副恍恍惚惚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神情。哈利看出这正是一个人的记忆被改变时的模样。 给你一张营地的平面图。 罗伯茨先生心平气和地对维斯莱先生说。 还有，找给你的零钱。 非常感谢。 维斯莱先生说。穿灯笼裤的巫师陪着他们一起朝营地的大门走去。他显得十分疲劳。下巴上胡子没刮，铁青一片。眼睛下面也有青紫色的阴影。当罗伯茨先生听不见他们说话时，那巫师小声对维斯莱先生嘟囔道， 他给我添了不少麻烦，为了让他保持心情愉快，每天要念十几遍阎王咒。罗多巴格曼只会帮倒忙，到处走来走去，大着嗓门弹了游走球和鬼飞球，完全不顾要地方麻瓜确保安全。天哪，我真巴不得这一切早点结束。哼，待会儿见，亚瑟。 他说完便幻影移形了。 我原本以为巴格曼先生是魔法体育运动司的司长。 金妮似乎有些吃惊，说道， 应该知道不能在麻瓜周围谈论游走球的是吗？ 是的。 维斯莱先生笑着说，领着他们穿过大门走进营地。 罗托一向对安全的问题有些马虎，但是你找不出一个比他更富有激情的人来担任体育运动司的领导了。你知道他原来代表英格兰打过魁地奇球，他是温布恩黄蜂队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击球手。 他们费力地走在薄雾笼罩的场地上，从两排长长的帐篷间穿过。大多数帐篷看上去没什么特殊，显然他们的主人费了心思，尽可能把他们弄得和麻瓜的帐篷一样，可是都一不小心坐过了头，画蛇添足地加上了烟囱、拉铃绳或风向标，弄得不伦不类。不过偶尔也有那么几顶帐篷一看就知道是施了魔法的。哈利心想，怪不得罗伯茨先生会产生怀疑呢。在场地中央有一顶帐篷特别显眼，它十分铺张地用了大量的条纹绸，简直像座小小的宫殿，入口处还拴着几只活孔雀。再前面一点又看见一顶帐篷搭成三层高楼的形状，旁边还有几个角楼。再往那边还有一顶帐篷的门前带有一个花园，里面鸟藻盆、日晷、喷泉等样样俱全。 总是这样， 维斯莱先生笑着说， 大家聚到一起时就忍不住想炫耀一番。到了，看，这就是我们的。 他们来到了场地尽头的树林边，这里有一片空地，地上插着一个小小的牌子，上面写着维兹利。 这地方再好不过了， 维斯莱先生高兴地说， 球场就在树林的那一边，近得没法再近了。 他把背包从肩头吞了下来。 好了， 他兴奋地说， 严格地说不许使用魔法，因为我们这么多人来到了麻瓜的地盘上，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把帐篷搭起来。应该不会太难，麻瓜们都是这样做的。对了，哈利，你认为我们应该从哪儿开始呢？ 哈利以前没有野营过，节假日的时候德斯里一家从来不带他出去，他们情愿把他留给邻居老太太费格太太。不过 他和赫敏还是基本上弄清了那些枝干和螺钉应该在什么位置，而维斯莱先生在旁边总是帮倒忙，因为每当要用到大头锤时，他都激动得要命。最后他们总算支起了两顶歪歪斜斜的双人帐篷。他们都退后几步，欣赏自己亲手劳动的成果。哈利心想，谁看了这些帐篷都不会猜到他们是巫师搭成的。然而问题是，一旦比尔、查理和珀西也来了，他们就一共有十个人呢。赫敏似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用疑惑的目光看了看哈利。这时维斯莱先生四肢着地，钻进了第一顶帐篷。 可能会有点挤， 他喊道， 但我想大家都能挤进来，快来看看吧。 哈利弯下腰从帐篷门帘下钻了进去，顿时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了。他走进了一套老式的三居室，还有浴室和厨房。真奇怪，房间里的布置和费格太太家的风格完全一样。不般配的椅子上铺着钩针编织的罩子，空气里有一股刺鼻的猫味儿。 这只是暂时的。 维斯莱先生用手帕擦着他的秃顶，探头望着卧室里的四张双层床。 我这是从办公室的珀金斯那里借来的，可怜的家伙，他患了腰痛病，再也不能野营了。 维斯莱先生拿起沾满灰尘的水壶朝里面望了一下。 我们需要一些水。 在那个麻瓜给我们的地图上标着一个水龙头， 罗恩说。他也跟在哈利后面钻进了帐篷，似乎对帐篷内部不寻常的空间熟视无睹。 在场地的另一边。 好吧，那么你就和哈利、赫敏去给我们打点水来。然后 维斯莱先生递过他们带来的那个水壶和两口炖锅， 我们剩下来的人去捡点柴火准备生火好吗？ 可是我们有炉子呀， 罗恩说。 为什么不能就…… 罗恩，别忘了防备麻瓜的安全条例， 维斯莱先生说，因为跃跃欲试而满脸兴奋。 真正的麻瓜野营的时候都是在户外生火的，我看见过。 他们很快地参观了一下姑娘们的帐篷，发现只比男孩的略小一点，不过没有猫味儿。然后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就提着水壶和炖锅出发穿过营地。